好啦，今晚时间差唔多，拜拜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宁愿听人力。 讲下笑啫。HKPeanuts.com， 我系探长。